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，我哋从头读。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呢四句是总说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依正庄严，都不外这个道理。一个人一生是因缘果报，一个世界，无量世界，没有说不是这样。这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下面文字都是这四句的注解。我们看第一段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算减则贫空，多逢忧患，人皆互致，应祸随之。上次讲到这个地方，天地鬼神有很多负责监察一切众生起心动念、造作行为，所以一切善、一切恶，不只是言语、造作、起心动念，鬼神都看到。不单止看到，而且都有记录。每个众生都有一份非常完整的资料档案。他不会呃人，他不是假的。你看我们现实的社会，政府机关，每个人从出世到死亡都有他的资料档案，他管理那些地方，那些天神鬼神为什么亦要保存一份完整的档案？我们这个地区亦属于他管理的。圣王管理那个原始，他有资料，他的资料比我们阳世的政府资料更完整。天神，我们这个地区亦是他管辖的范围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大梵天王、摩诃首罗天王，他们管辖的范围是这个娑婆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六道里面做众生，管我们的人太多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就好像我们现前的社会，你看我们住在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有轮长、里长管我们，再往上去有区长 乡长镇长管理我们，再上去有县长管理我们，再上去有省长管理我们，再上去有中央管理我们。管我们的人太多了，鬼神和天神管我们的情形比这些更复杂更多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边个叫我哋堕落喺三界里面？十界里面佢管唔到嘅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诸佛如来嗰啲人佢管唔到。点解管唔到？嗰啲人无我。换句话讲，有我就会俾佢哋管。无我，他们就管不到。所谓身在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那些天神、鬼神都尊敬你。所以佛称为天人师，道理在这里。感应篇，唔细讲唔得。古时候人读书，中国读书人几乎冇话唔读感应篇嘅。汉学嘅根底多少都有啲，所以讲解点到为止就够了，唔使详细讲。现代人唔读古诗，浅显嘅文言文都有障碍，冇人教导嗰啲道理、事实真相。而家如果同人讲，人哋话你头脑有问题，你迷信啊！他便会知道这个是事实真相，这个是真理。佛道有缘人，什么叫有缘？你肯相信，你能理解，能信是善根深厚。能理解亦是属于善根深厚，能依教奉行，你福德深厚。我们有缘接触到圣贤教诲，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了。这里是说明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专门管斗刹的。我们现在社会上思过之神是警察，他要负责调查。依人所犯轻重，这句多数是讲你作恶，你犯得轻犯得重，对你一生受夭富贵就有加减乘除。你如果积善积德，你福报就增加，寿命就延长。你如果造恶，你寿命就被减损，你福报亦打折扣了。所以我们每日起心动念，对我们的受邀和福，日日都有加减乘除。但是那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 所以大致上你的命运，它真正有那套方法的人，还能算得相当准确。好像《了凡四训》里面一开头我们所见到的孔先生和袁了凡先生算命算得那么准，就是他虽然日日亦在这里做恶不带，亦收些小善，所以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就算得好准了。如果说大善大恶，那命运必定有改变。大善了凡先生以后遇到云谷禅师教他，他明白了断恶修善，所以他命运改了，福报增加，不是命中定的那个数，寿命延长了。孔先生跟他算的寿命53岁，他到70几岁，寿命延长了，就是积善的效果。如果造作大恶，他的福报很短时间享尽，寿命亦减短。我们在二次大战之中，各位看到德国的希特拉，他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他如果不发动战争，以善心对待一切人民，他寿长得很，福报没有人能跟他比。用心不善，杀死5000多万人，受害的人达2亿多人，福报一下就减损了，十几年之中就享完了。他几百年都享不尽的福报，十几年享光，好长好长的寿命，那次战争还未结束他就死了。这种就是大善大恶，我们所看到的。现实社会，芸芸众生就是一个现实的果报现象，果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那叫愚痴，迷惑颠倒。你能看得出来，你就开智慧，你警觉性就高，知道应该点全心点做人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先真正对佛菩萨、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五体投地，真正钦佩，先知道不学不得。所以下面讲出具体的事实，算减则贫耗。为什么会减？就是减损你的福报，减损你的寿命，就是你做恶 福报少了就贫。好是散失，多逢忧患。这句是说你一生的遭遇，遭遇到控在，遭遇到患难。你在这个社会上，人家看到你都厌弃你，讨厌你，人皆恶之，刑祸随之，因为你做错不善，你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，这种是刑罚。祸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灾人祸，你会时时遇到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？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搞不清楚。那就难了。能辨别利害善恶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就算是上根之人，千万人之中，讲老实话，难得有这样的三五个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利害，不知道善恶，将恶当作善，将善当作恶，将真正的利当作害，将害当作利。你跟他说，他亦不相信，他不会接受，他说你这种说法过时了，你是迷信。这种人就是佛经里面说的一浅题，一浅题是梵语，中文的意思是无善根的人。无善根的人，佛菩萨不会帮助他。为什么不会帮助？不肯接受。真正能认识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利害，是佛经之中讲的上根的人。我们确实属于下根，只要好好努力学习，亦会增长，亦会提升。我们从下下根可以提升为下上根，从下上根可以提为中上根。努力修学，咁功夫唔会白费，逐渐有个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我哋亦能提升到上上根。亦正系善道大师喺《观经注解》里面所讲嘅遇缘不同。我们能亲近真正善知识，能亲近诸佛菩萨，这个大好因缘要抓住，要掌握住。在有生之年，绝对要有一个成就。那个成就首先 要彻底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和事实真相，你彻底了解，你先会真正断恶修善，你先真正会回头。你回唔到头嚟，冇搞清楚，你克服唔到你嘅习气，你离唔到你嘅魔障，呢种系佛经常讲嘅可怜悯者。我哋讲到萦祸随之呢句回篇里面举嘅公案，第二段里头佢引用华严经，前面亦同各位讲过，意思未尽。我哋利用呢段时间再做啲补充，我将嗰段文读一读。华严经曰：念佛提内，五族众生不修十善，专造恶业，杀盗邪淫，妄言以语，恶口两舌，贪嗔邪见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。前面讲到呢度，佢意思好深好深。事上好讲好讲，讲到虚空法界，讲到不孝父母，孝字是什么意思？有几个人懂？我们在讲席之中对这个字的解释，解释过好多次。但是没有机会听经的人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字的意思，不要说我们凡夫，诸佛如来来跟我们讲解，所有诸佛如来通通来讲，讲无量劫，这个字的意思亦讲不完。这个字的意思含义包括虚空法界，根本的真理，无量无边的事相全在里面，怎能讲得尽？边个能将孝做到圆满？只有如来果地，这个孝做圆满。我讲过好多次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尽，孝道不圆满。所以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孝道的。成佛是什么？成佛就是孝道圆满成就。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自始至终就是行孝尽孝的。这而家众生没有人教，哪会懂得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。三宝是我们的师长，佛在世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佛不在世，法是我们的老师。但是法要人传，要人弘。传法弘法的是增补， 僧点解能称为宝？僧传法弘法，传法是令如来的法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至于中断，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学，培养继起的弘法人才，这种是传。弘是将佛法普遍介绍给广大的众生，给一切群众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教诲，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做弘传工作的人就是僧宝，他才能称之为宝。出家人他的正业就是这种。出家人不用做社会那些慈善福利事业，不是出家人做的。出家人是教学，是弘法。出家人一无所有，他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事业？社会福利事业是在家义众去做的。你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到处游化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他做社会慈善事业，他拿什么做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所以出家人的本分是传道，是弘道。起间寺庙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没有起庙，其树给孤独园竹林精舍是在家居士供养的，产权是在家人的，不是出家人的。他们发心请佛，请佛那些弟子去那里安居，去那里讲经说法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借住道场，道场不是自己的，自己没有兴建过道场。这些道理佛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这么明显的榜样我们都看不出来，如此道所以然。那还讲什么成就？出家人自己起道场是什么？搭茅棚。那做佛经常有，戒经常有。后世那些弟子体力都不及佛陀那个时代，佛陀那个时代可以在树下露宿，我们现在不得，身体没有那种体力，就需要有个遮盖。遮盖点好？自己上山斩些树仔搭个茅棚，就是出家人道场。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种方式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些最好的典范要认真学习，断贪嗔痴，成就戒定慧。好，现在时间又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